北京北站变身为羽毛球馆，到2018年6月30号前，市民都可以在火车站里打球了。结合当前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现状，北京西站决定对将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打造成乒羽健身中心，这也是北京西站首次对暂时使用的候车大厅再利用的一次大胆尝试。北京市首个公共电子围栏项目近日在朝阳三里屯地区启动试点，公共电子围栏兼容不同企业共享单车停放，通过蓝牙或电子标签技术进行监测，围栏一米外停车也算未入栏。下个月朝阳20处公共电子围栏将陆续启用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截至近日，全国有北京、浙江、广东、江苏等23省份陆续公布了2016年地区平均工资情况。北京在已公布的省份中平均工资最高，其中非私营单位年均工资达到了历史最高，为119,928元，比2015年的11,390元增加了8,538元，增长7.7%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，北京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一段爱从开始，就是

该从何说起？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？如果没有你，没有过去，我不会有伤心。但是又如果，还是要爱你。如果没有你，我在哪里，又有什么可惜？反正一切来不及，反正没有了自己。真的好想你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 生命里多的是风雨难挨的日子，每个人的生活也大多是千疮百孔。那些在朋友圈里看起来美丽的人生，背后不过是深夜痛哭后的坚持、隐忍和咽下肚子里的辛酸。生活里没有谁比谁更容易，不要对生命里的苦难充满了怨怼，也不要逃避堕落蹉跎。那些人生的苦难，终会被我们在无数个独自承受的夜里给包裹起来，变成珍珠，择日冲击，成为你日后的勋章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2017年进入下半年，夏天多风雨，但愿你能阳光下像个孩子，风雨里像个大人。 下雨天了怎么办？我好想你，不敢打给你，我找不到原因。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，沉默的场景，做你的代替，陪我等雨停。心在让人越来越沉溺，有谁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身？

那一天你离开这世界，我已记住关于你的一切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去摆脱过去失败挫折的伤痛，你快对我说，别总是不知所措。想着你的黑夜，想着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不见难眠，告诉我你一样不成眠，告诉我你也盼我出现。 好像我们都会羡慕彼此的工作，羡慕有人能拿高薪，羡慕有人有勇气辞职去开了一家小店，从此过上了你心向往之的生活。但其实没有一份工作是不委屈的，朝九晚五的人有说不出的无奈，一腔孤勇的创业路多风雨坎坷，那些拿着高薪的人多半牺牲了很多自己的生活。无论是漂泊或者是安逸，选择哪一条路都不会太容易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2017下半年，告别那个懒散抱怨的自己，勤勤恳恳才能绽放人生。 今日不需拼命干，已无用再赶，将文件锁上别再忙，上司的照出火光都无用再挡，将业绩先搁在两旁。今日不需吃便当，更无用化妆，不用赶车再冒冷汗，办公室远距探访，走流浪远方，于地中海坐着吊床，身在海岛上，将手机关上，珊瑚礁将会任我闯。我的今日不一样，可在沙滩细唱，又享受动人日光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随时随地听经典。是 FM 九六九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